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十五集，等你直播完，我们再继续。蒋婉困惑极了，她回到房间，打开手机，想看看文静在说什么。结果就看见满屏的弹幕都在刷他的 ID， 后面是大写的红色字体嫉妒。他的手机还在震动，提醒他有新粉丝关注。他有些莫名其妙地点开自己的主页，发现自己不过出去倒杯果汁的时间竟然涨了10万粉。手机还在震动，数字还在不断往上叠加。他错愕地拿着手机冲到文静房间，打开门，冲文静指了指自己的手机，嘴里无声地说： 粉丝，你的好多粉丝都关注我了。 文静看了他一眼，又转向镜头，用着低哑的嗓音说道：不可以问他关于同居和第一次的问题，他会生气。文静的表情十分认真，蒋婉扫了眼屏幕，弹幕全在刷： 救命啊，眼泪都笑出来了。 笑疯了。 晚上蒋婉直播的时候，粉丝数已经达到了100万，他有些紧张。他播了半年才攒了2万的粉，万万没想到一个下午涨了100万，就只因为他在文静的直播间里发了一句话。他忐忑地做着直播准备，昨晚喝了酒没直播，今天他提前了2个小时开播。以往他会看弹幕选择接下来做什么，但今天弹幕实在太多了，满屏都在刷文静两个字。他耳根泛红，凑近麦克风，拿笔在本子上写字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每隔几分钟，他会凑近麦克风，从嘴里吐出一个泡泡音，弹幕上疯狂地在刷： 这是接吻声吗？是跟阿静在接吻吗？ 这是接吻声吗？是跟阿静在接吻吗？ 蒋婉面红耳赤地打字回复： 没有，不是。 新来的这群粉丝几乎没有看过 ASMR 直播，因此不太了解那些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，所以非常兴奋又笃定地认为蒋婉的泡泡声是和文静的接吻声。蒋婉这边还在面红耳赤地打字做解释，房间门却被打开了，文静走了进来。蒋婉指了指麦克风，示意他自己正在直播，但文静却走到他面前，微微压低了几倍凑近他，捏起他的下巴，吻住了他的唇。清晰的接吻声响彻在整个房间，他足足吻了1分钟，这才撤开身，冲麦克风说：这个才是接吻的声音。弹幕轰的炸开了： 啊，有生之年我听到了什么？啊，我死了。安静，我脑子里有画面了。啊，我疯了。 好晕啊，我哭了。 我刚刚不小心开了外放，我亲戚来家里做客，一屋子人啊。 救命啊，我满脑子都是阿健跟女人接吻的画面。啊，你死了。 这不是我能听的。 蒋婉整张脸红得彻底，他羞愤地瞪着文静，突然站起来把他往门外推。文静边走边轻声问：你生气了？蒋婉不想出声，却不得不出声： 你出去，我在直播。 生气的话，文静说着，食指在自己唇边点了点：去我的直播间，亲回来。 我不。 蒋婉羞愤极了，他知道自己如果说了生气，文静说不准会固执地拉他去他房间，要他亲回来。他只能羞耻地说了句： 没有生气。 文静又搂住他吻了过来，蒋婉挣扎着推开他。文静不解，不是没有生气吗？蒋婉羞耻的浑身轻轻颤起来，他压低了声音喊， 我在直播。 我知道。文静点头，蒋婉整张脸又热又烫，他压低了声音向文静解释， 没有人会在直播的时候接吻。 那等你直播完我们再继续。蒋婉已经彻底无语了，弹幕全部笑疯了。 笑死我了。 我笑得山崩地裂，笑得方圆十里所有人都得靠助听器生活。 啊，阿俊怎么这么可爱？ 说想那个的那个别走，加我一个。 我不想那个，我只想被那个。 超管警告！ 我好奇小姐姐是怎么跟静哥认识的。你们对话好有趣啊。 我居然磕起来了，还全程姨母笑。 今晚是蒋婉直播最失败的一晚，却是他收到礼物金额最高的一晚。他从8点播到了12点，短短4个小时收到了近10万的打赏。特别是文静出现的那几分钟，礼物几乎被刷爆了。他这半年加起来的礼物都没有今晚收到的多。关了电脑，蒋婉去阳台收衣服，准备洗澡睡觉。文静正坐在地板上下棋，客厅的灯关着，只有冰箱门被拉开，透出冷白的光。他就坐在冰箱前，偏长的头发被发箍箍在脑后，长腿曲着，眉眼专注地盯着地板上的棋子。蒋婉没有打扰他，只给他倒了杯水放在手边，随后去阳台拿了衣服去洗手间。他洗完澡吹完头发出来后，文静已经不在客厅了，客厅一片漆黑。他打开自己的房间门，正要转身关上，就见床上坐着文静。蒋婉看着他，声音都磕巴了， 文静，你怎么睡我床上？ 想跟你睡。文静目光坦诚地看着他。文静站起身来，俯身过来亲他的唇。蒋婉被吻得后脊过了电似的。文静含糊地嗯了一声，辗转着又来吻他的唇。 你每次喊我的名字，这儿就会跳得很快。 文静吐息灼烫，修长的手指握着蒋婉的手，抵在自己心口的位置，嗓音低哑含糊。早上7点，蒋婉正睡得迷糊，就被文静给晃醒了。文静指了指腕表，冲蒋婉道， 7点了，起来跑步。 蒋婉还发着懵呢，却已经被文静拖了起来，半抱着送到了洗手间。 文静，我很困。 蒋婉声音轻得像是在抑郁，手没什么力气地搭在文静的手臂上。文静认真地说， 跑完步就不困了。 蒋婉没有办法，上厕所刷牙洗脸，她像是梦游似的操控着发抖的手腕。换好衣服出来后，她的脑子被冷风一吹，终于清醒了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